原来生活好快乐。 刘婉芬、周少祥、黄奕彤。 好啦嘛，时间嚟到系9:07啦，啊咁啊，唔系九点 零七分啊，你又想快放工啦？ 唔会，我因为嚟紧呢个钟头咧，我自己心里边咧就系好期待，所以我咧希望即系喺呢个钟头里边咧，大家都有多啲嘅时间同埋多啲嘅空间俾我哋，好嘛？一齐咧即系可以倾下偈，尤其是呢个话题咧，系连我自己做咗传媒咁多年咧，我自己都有时都有啲困惑嘅。究竟报道几多吓？因为系唔报道，点样报道系叫最好咧？咁啊，当然除咗有我同阿黄奕彤之外咧，逢星期一嘅早上咧都请嚟佢呢就係周兆祥啊，祥哥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咁啊，通常啊，祥哥就從環保啦，或者係一啲心態啦，心靈啦等等咧，係會出發講好多唔同嘅主題。今個禮拜祥哥咧，你都請一位嘉賓同我一齊傾下偈嘅喎。 係啊，你諗下九日之內就係七條聖命嚇、 嗯， 就我哋竟然會有七個下一代嘅朋友，即係唔想做人。应该搞成咁噶啦， 系 ，hello。 咁我其实当阿祥哥你咁样讲，我心里边都有好多忐忑犹豫嘅地方，就系、我究竟要唔要叫阿祥哥讲呢啲数字咧？不如唔讲啦，将之有好多有好多年青人，可能佢哋喺呢一个过程当中点点点。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媒介嘅人咧、媒体啦吓，做咗咁多年，我自己都有啲困扰嘅。咁所以今个礼拜咧，你请呢位嘉宾咧都好、啊，等我都好想舒缓下呢种压力啊。然后跟住谂下我哋能够做啲乜嘢。其实呢个唔系净系我觉得咧，唔系政府嘅问题。问题咁简单，系每个人都应该要为去谂下自己，其实有冇乜嘢可以做、或者有啲咩应该唔好做咁多，有咩应该有益嘅就做多啲咁。 最好揾啲专家嚟倾下啦。咁我呢位专家咧，喺一方面佢系好专业啦，第二方面咧亦都系我嘅朋友啦，都做过客战友啦。因为咧前年我就跟咗李天华咧就上去灾区啊。 系李天华边个嚟？ 而家喺我哋面前咧吓系一位心理学家啦， 就系、李天华啦。 系啦，Edwin 咧就系专业系专做呢一啲輔導嘅工作嘅，咁佢話俾我聽啦，佢平時我揾佢嗰啲咧一半以上啊係諗過要輕生嘅，咁所以佢見得最多啦，我哋係局外人咁嚇，咁我好記得咧兩年前咧跟佢去四川嘅災區，嗰時咪地震嘅，咁啊、我哋一齊咧成隊人咧我就係幫下手啦，學少少幫下手啦，就真係喺現場啊災區做情緒急救，咁咧。就系、见过好多即系成功嘅个案啦，咁一阵就想听下佢讲， 打个招呼先。早晨 ，Edwin， 喂，早晨啊，大家好。 早晨 ，Edwin，Hello， 你好。 系咁啊，我哋当然啦，头先啊，即系祥哥就介绍啦，你系做一啲情绪急救噶，可唔可以先讲下你嘅背景，等我认识多啲、你嘅工作嘅范畴，主要做啲咩类型嘅工作咁样噶？ 系好啊，嗱，我目前咧最主要咧就系做一啲情绪。个案嚟嘅，咁嚟到我呢度咧，咁好多人都问我系咪要倾偈啊，系咪咁如果倾偈咧，就可能要倾好耐喎，咁样咁事实上咧，我就好少咧系倾好耐嘅，通常系第一次倾半个钟头至四十五分钟之间，我了解佢嘅一般状况之后咧，就即时有进入一个治疗嘅。机制啦， 系 咁啊就 通常你系个转介个案嘅，你系会系 我有几种情况咧，有啲转介啦，有啲就系介绍啦，有啲就系睇到喺网上啊，啲知道我嘅情况啦，咁啊会嚟到帮手啦吓。通常嚟亲嗰啲，通常已经佢哋好多时候咧已经经过好多嘅方法去处理噶啦，例如揾个辅导啊，甚至冇食紧药啊，都系做唔到啦。咁试下揾 Edwin 啦 ，Edwin 话叫情绪急救，咁即系咩事咧？咁样样咁啊，喺冇办法当中试下啦，咁样 咁你自己最主要系处理啲咩个案？咩类型嘅个案会多啲咧？ 好多噶，而家最主要咧都系一啲嘅焦虑啦， 焦虑嘅 系啊，抑郁啦。 我哋成日都有噶，焦虑同抑郁，香港人 系啊，呢、个系 我都有焦虑同我抑 郁，呢个常态嚟嘅，已经系啊吓。咁啊就好多时咧，啲人咧就系用一个即系意志啊，我一定要控制到佢啊，我一定要可以克服到佢噶。咁其实咧，咪更加俾多啲压力俾自己咯。 系 因为系冇真系去纾解到啊嘛。 系 因为我而家做嘅治疗嘅个案系。个目标系做纾解嘛，纾解最好能够做到根治嘛， 咁就唔会翻发。 系，其实我自己觉得好得意啊 ，Evan 你讲呢样嘢咧，即系我哋冇谂过情绪病唔翻发啦，或者我哋抑郁，我哋成日都时不时有啊，同老细倾完偈，我成日都好抑郁，我都翻入去我嘅工作嘅地方嘅时候咯，同自己讲努力啦，又要再嚟过啦咁样吓。 其实抑郁咧就唔重要嘅，因为正常人咧系一遇到一啲情景过嚟咧，系我哋有压力嘅，又有进入一个抑郁状态都系正常嘅。 嗯， 最紧要唔好成为咧。屈下屈下成为抑郁症， 系、 抑郁症咧就要去到一个病态啦。咁呢个咧就拿旧啲啦。 咁我先问咗你啊、即系呢排都好 hit 噶嘛，大家讲即系有关呢一个年轻人轻生嘅问题。 系， 所以头先我咪一开始我见到啊，即系艾文嘅时候，我都好坦白讲，我自己做即系媒介呢行廿几年啦，我心里边咧都有时有啲忐忑嘅，究竟讲定系唔讲咧？我哋以前读新闻嘅时候都讲啦，即系见到有个风气嘅时候，我哋就唔好做咁多，甚至乎我哋系将佢系好似好低调去处理。但又唔可以当唔当佢系新闻咁处理嘅。咁譬如话喺你嚟讲，你见到最近香港闹得热烘烘嘅，都系同呢样嘢有关。你点样睇咧？ 嗱，喺传媒嚟讲咧，其实都系处于一个两难嘅局面嘅，呢个睇得到嘅。咁啊，就不如我同咁多个，譬如抑郁啊，或者想有轻心念头嗰、那个即系、就是、个案嘅来人咧，就去从个角度去睇翻啦。吓、咁喺佢哋角度嚟讲咧，如果传媒啊，无论报纸啊、电台啊、电视啊，全部都讲有关呢方面嘅话题嘅话咧，喺佢嚟讲咧，觉得系咦咁多人咁。我都跟住去咯，因为佢当时咧，佢喺呢个状态里边，佢哋个焦点系好细啊嘛。咁而家传媒啊讲咁多嘅话咧，咦，好似都系话俾自己听，吓、我都系要去啦咁样吓、因为佢冇能力再谂其他嘅嘢噶嘛吓。咁、所以如果系传媒报道咧，喺呢个过程当中系可以噶，即系一啲客观嘅事实就好啦吓。咁、另外咧就可以嘅话加一啲嘅信息俾佢哋咧，喺边度有得帮到佢 系 吓吓。咁呢个 唔系净系只报道个数字啊吓，边一个又即系跳落去啊？唔系净系报道呢啲多啲嘅支援嘅方法帮到佢哋嘅 系啊，同埋呢啲支援嘅方法系真系做到效果，能够即系有其他方面资讯吓啊有某啲人咧系佢嘅经历系咁样，咁佢曾经咧系经历过之后咧就同我即系我嘅情况一样噶。咁样啊，原来咧佢而家已经啊好好咯 ，overcome 咗， 系啦， 过咗呢关咯， 吓吓系啊。如果 overcome 咧，呢、這个讲法咧都系辛苦噶、因为克服要用力噶嘛。但系而家完全纾解落嚟，舒服晒。咁呢个又系一个做得最好嘅， 克服都系呢啲字眼都系辛苦噶， 对佢有压力系嘛？ 系啊，即系话我用克服呢个字眼，其实就系源于我里边，我里边个内心嘅机制，真系辛苦，我先用克服啊嘛。如果系舒服嘅，我就唔会用克服啦。 即系我已经搞掂啦，已经系觉得冇乜问题啦咁样。 我仲要撑住佢顶住嘅呢啲咁嘅说话咧，都系辛苦嘅，都系用里边系有用力。呢、這个嘅意识喺里边啊嘛，佢、 okay. 舒服晒啦，咁样有几个人咧，几开心啦，系嘛？ 咁即系咪有啲字我哋都系唔讲得噶啦？对住呢方面嘅人士， 对我都有压力噶，即刻 系啊 系啊， 我哋做传媒都系噶， 系 咪啲字我哋都唔应该讲？ 因为我觉得呢啲叫 overcome 呢啲系一啲好 positive 嘅字眼，即系好正面嘅字眼啊。 系啊，呢啲系一个即系正常嚟讲，一般人都会用嘅，咁啊无可厚非嘅。咁啊就如果经过一啲嘅即系训练嘅话咧，有啲嘅字眼系可以咧用得其所，咁会更好。 可唔可以举啲例子咧？ 例如咧，我讲翻头先阿长哥讲到，我哋去过四川啦，咁啊喺大灾区里边咧，喺国内里边咧，就系佢哋而家都留意到咧，人嘅情绪系好重要噶嘛。咁当时嘅总理温家宝咧，都叫我哋咧要点啊？佢振作大家啊，我哋要坚持，我哋会克服到嘅咁样啊，都系本来佢个出发点系好 嘅， 系嘛？咁呢啲我哋只可以系一种叫激励，就唔系一种纾解，激励嘅话咧，对于嗰个当事人嚟讲咧，就话：哎呀，我都已经想系咁样啦。佢哋理想上知道噶，吓、我做唔到啊！ 俾多个鼓励我， 我即系我做得唔好，我又做唔到咁样，咁咪佢对自己更加产生一个无助感咯。咁所以咧就调翻转啦，就其实咧我哋可以有好多方法可以提供俾自己嘅，例如去揾一啲嘅心理专家啦，系嘛吓，我哋可以系点样可以喺一个嘅我哋嘅生活层面，有啲嘢做下都可以啊，譬如揾人帮下手 傾下講下都係好事嘅。 OK， 咁但係我想問咧，即係實際埋身戰啦，因為而家我哋即係講緊話咁多呢啲問題咧，大家都好似又唔知道應該用咩字眼係比較合適啊，然後跟住又要即係然後跟住又話又呢啲事成日都發生啊咁，咁同埋我哋傳媒即係又有一個特性嘅，即係見到呢樣嘢咧，好奇怪噶，嗰排有狗咬人啦，周街都係狗咬人嘅，嗰、那個毒。嗰、那個報道呢係特別會打醒十二分精神啊，會特別報道得詳盡啊，但去到一個某個極端呢又會收返去轉頭啊咁樣。其實當我想問阿 Edmund 你作為一個即係輔導心理咁樣啦，你會點樣去分析而家嘅形勢啊？ 而家就係一個嘅進入咗一個即係臨界點啦，咁啊就的而且確係即係點啊，一路个事件真系越嚟越多出现，咁我哋再去即系成日去谈啊，去倾啊，咁亦都会引发到咧更加多人咧，将个精神就集中咗喺呢部分嘅话咧，咁更加触动佢，即系啊，我要点样样咧？咁个个都话啊，轻生咯，咁我都会谂呢部分，谂下就会系噶嘛，咁所以系有一个传染性喺里边嘅，咁所以喺暴露个角度当中，我谂即系。低调啲啦，吓咁啊就可以有啲嘅信息俾到佢系有希望啦，吓、可以喺边度系帮到你手啦咁样。 OK， Edmund 讲咗一个好重要嘅字眼，叫有传染性啊，即系嗰个气氛。我哋平时讨论嘅时候，譬如我同刘宇芬茶余饭后，我同屋企人茶余饭后，我同啲朋友啊食完饭倾下偈，又系呢个话题，成个气氛嘅社会嘅气氛就系倾紧啊，有冇人、今日有几多个啊，寻日有几多个啊？呢个系一个气氛嚟嘅。首先我哋要由自己做起啦，系咪应该 Edmund？ 即系自己都唔应该太 喺呢个气氛上面，大家不断去继续去增长佢。 系咯，系啊，呢个气氛嘅传染性系好重要。譬如话而家我哋依间房。里边啊，我哋倾下偈，突然间有个人啦，唉死啦！哎呀，可能你眼湿湿啊，眼都落嚟。咁我哋成班人咧已经将嗰、那个叫话、焦点去咗我呢度，凝聚咗。咁已经成个气氛都跌晒落嚟啦。咁就咁，如果假如我有一个悲伤嘅或者一个焦虑啊、可能咧亦都引发到咧在座当中，你而家本来已经有啲压力啦，都系同焦虑有关嘅。你个焦虑又会嚟噶啦。咁大家互相去到你嘛传染嘛。咁就变咗嚟讲咧，就每况愈下噶啦。 系咁，不如咁啊，我哋讲咁多，我哋要实战噶嘛。譬如今日请到 Edmund 上嚟，其实都系想即系搞啲实务嘢啦，系咪啊？嗱，我哋唔好话净系年青人啦，我哋每一日我哋自己工作都系好辛苦啊，压力都好大啊，有时都系好无人嘅。咁你叫情绪急救，我哋今日呢一堂就讲情绪急救，好唔好啊？点样知道自己需要有急救嘅状态咧？你要急救有啲除震器啊，有呢除颤器呢啲嘢啊，即系要急救嘛，系咪？点样知道自己系需要急救噶？ 一般人咧就唔会有咁多仪器嘅吓，咁啊即系话我哋用翻一般人可以做到噶啦。咁、譬如话我自己真系好辛苦，好唔舒服，你讲到原因，讲唔到原因都唔紧要啊吓。第一个我哋经常都做，其实我而家分分钟都做紧嘅，就是、我哋嘅呼吸啦。 系 吓咁啊，呼吸系我哋系使到我哋自己有能量、有生命噶嘛。咁啊就咁，我哋唔系净系维持呢个呼吸，维持我哋嘅生命得啊，就系、是、重要。另外就系话呢个生命以外，仲有我哋嘅情绪，仲有我哋嘅状态。咁啊，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深嘅一啖呼吸， 系 吓、吸入个肚度，吸入度停一停， 哦，停一停， 顶住， 呼咗， 停，唔使顶， 系 好舒服，停一停，然后咧再慢慢呼出嚟， 系唔系顶嘅，系慢慢咁样， 系啊，其实有个节拍嘅， 系 如果我哋可音乐知道咧，就系、是、有个节拍就系二一四嘅节拍，咁就点样咧，就两个单位嘅时间吸入。吸落去边啊？我哋个肚，我哋个丹田嘅位置，然后咧用一个单位时间咧就停一停喺个肚度。然后再用四个单位再慢慢呼出嚟， 系你所谓嘅单位就系我当系两秒、 两秒或者两拍，系 两拍一个时间，嗰、个所谓单位系个时间嘅长短嚟嘅，一个长短讲嘅短拍、 或者从音乐角度嚟讲，咪两拍、一拍、 okay, 四拍，吸入停 呼。哇！都呼几多喎？要 四要慢呼 吓，慢呼，慢呼先做到效果噶。咁、就咁，你呼出嚟嘅时候咧，个肚系 lift 咗落去噶 ，lift 咗落去嗰下咧，跟住你再吸，你自动会吸第二下、第二个即系吸入噶啦。 呢个做法有咩好处咧？其实系想带出啲咩意识喺后边 嗱。其实咧，我哋好多时精神科嘅病人咧，成日要食药系嘛。咁其实咧。 空气，特别是清新的空气呢、嗯、原来是一个最好的镇静剂。 嗯， 我哋将我哋空气吸入我哋个肚嗰度，吓、嗯啊，经过一段时间逗留，使到我哋同佢咧有一个更加紧密嘅接触，然后佢将我哋嘅里边嘅一啲嘅郁闷啦，可以透过我哋嘅空气咧、嗯、就呼出嚟。咁啊就咁透过呢、這个吸停呼吓。二一四嘅节拍， 系，所以头先你讲吸停呼，系特别长嘅， 系啦，咁啊好简单啫、嗯，你做十分钟、十五分钟、嗯，你感觉就系个状态已经开始唔同咗、 嗯， 其实一程车就得啦，系咪一程车，无论系巴士、地铁。电车咁谂、嗯，我谂十分钟都闲闲地啦，系咪啊？如果喺个车里边，大家唔好挂住打机、嗯，其实都可以用呢个呼吸嘅方法，俾自己有一个安静嘅时间，将啲郁气呼翻晒出嚟，新鲜空气入翻去我哋身体里边咁样咯。 系啊，安静一段时间系、嗯、为咗我哋有更好嘅充电， 系 吓咁啊，所以呢个系一个最简单嘅方法。 一阵翻嚟咧，继续问阿 Emmon 对于呢一堂叫急救情绪课有啲咩做其他实践嘅技巧呢？ 原来生活好快乐。 刘婉芬、周少祥、黄奕彤。 今日直播室里面咧，上到嚟嘅呢位咧，我称之为咧啊情绪急救嘅专家 Emmon 上到嚟。早晨 ，Emmon。 系早晨，大家好。 头先佢教咗我哋咧呢个叫做二一四嘅呢个吸停。呼嘅一个急救嘅策略， 嗯啊、 急救嘅策略，十分钟内咧，你不停咁做呢一个动作，我相信啊，呢个情绪你慢慢会缓和翻落嚟，好紧张嘅情绪又好，好压迫嘅情绪都好啦，应该帮到手。但我真系好想听下有冇啲真系啲实质嘅例子 ，Emmon 系你试过系处理过，系短时间之内系好有效可以解决到咧对方嗰个情绪上面嘅问题嘅 咧。我觉得 Emmon 好犀利啊，因为咧喺两三年前咧跟佢学啦。上完个课程咧，咁咧就我哋做义工，跟佢去现场实习噶嘛，系咪？ 系 嗰阵时咧，啱啱咧就系四川啊，系最近呢一次地震， 雅安， 雅安嗰度啦嘛。咁就震完之后咧，阿 Emmon 就带队人咧上去嗰度，因为现场咧你知啦，经过地震之后，好多人即系真系心碎啦，惊啦， 创伤后遗症 系啦系啦，好多后遗症啊，咁我未见过嘅呢啲吓，咁啊即系Emmon 咧就上咗去之后，可以喺15分钟、20分钟之内啊，就做咗一个个案，一个做完一个又一个，我做成日嘅，做好多个案嘅吓，即系咁样样。哇，真系我做喺。如果唔系亲眼睇到，我唔相信咯。嗰啲人本来系好唔掂嘅， 点样唔掂法？具体啲嚟讲， 佢惊啦，就系觉得好惨啦，就同埋佢自我瘫痪咯。觉得佢哋佢唔想喐啊，佢知道个身 封印咗自己， 系啦系封闭咗。咁、有啲细路，我譬如我见过有一个细路真系好惨咯，即系佢系七岁八岁吓，咁、佢就系俾啲石影响个大脑咁咧就系成个要开完一次脑嘅手术，第二次啊咁样啦，即系嗰啲咯。佢自己又唔知咩事， 系 即系嗰一类咯。咁 Emmon 可以喺不男女老幼都可以做到吓、我觉得好神奇啊。同埋仲唔记得就系语言不通噶，佢哋讲嗰啲土话咧， 即系唔系讲普通话咁简单。 佢哋嘅系咯系咯，我哋听两成嘅啫吓，咁都得。 Emmon 当时嘅情况究竟系点咧？ 嗱，讲翻个细路仔嚟讲啦，就即系正如头先阿长哥所讲啦，就佢乜都自己唔知发生咩事啊，咁总之系啊，成日都俾大人啦抱去医院啊，做手术啦，好痛啊，好辛苦啊，咁样唔知咩事嘅咁样，咁啊就即系已经处于一个咧就系即系抑郁个状态啦，已经吓，咁啊就咁啊去到咁啊了解咗少少嘅情况啦之后咧，咁啊就即系我同佢沟通最初嘅时候，佢又唔信我噶。因为佢已经我 都冇心机同你 讲，系啊系啊，咁啊于是咧我就即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佢唔喐唔到，我就帮佢啦。咁啊，只要喺啲特定嘅穴位嗰度咧，做一啲嘅敲击，敲击，然后咧就我就会用啲说话去引导佢。咁佢慢慢吸收咧，开始咧就跟我咧嗰个节奏去啦。咁啊就咁啊，佢就开始只眼即系喐下碌下咁样样，咁有沟通，咁我哋就继续咧就喺唔同嘅穴位啦敲击，咁啊。就跟住咧，同佢好似玩游戏咁样，叫佢咧，你跟我啦，咁样啦，咁啊，将个手摆喺膊头嗰度，好似 揽住自己嘛，拍下，拍下，跟住我节奏咁样，拍下拍下，咁一路持续咗少少时间啦，咁就咁佢开始咧个人咧已经系个 状态 已经唔同咗啦，已经佢开始会应人啊，去睇人啦，会同你有讲嘢啦咁样。 咁点解呢啲拍打呢啲敲下啲穴位啊，拍下自己啲膊头啊，会帮到手咧？其实一个咩概念嚟？ 好高深理论噶，即系嗰度吓咁。 系啊，其实呢个咧就系咧研究唔系好多。咁其实呢套系一个美国嘅方法嚟嘅。咁就其实亦都好似我哋中国个穴位嗰个嘅情况喺度。经过一啲穴位刺激，唔系淨系处理咗我哋嘅身体嗰个嘅好处，而系话呢原来对我哋情绪都有好处喎咁样。咁所以嚟讲呢喺一个适当地点唔同个穴位拍敲。或者按呢都会做到一个效果。 但我觉得好有趣啊，就正如头先即係阿Evan讲啦，因为穴位就係我哋中国嘅即係传统中医嗰个概念啦。咁所以好多中医师佢做好多嘢，佢有好多唔同嘅手法治疗啦。咁你睇呢一套嘅理论呢就係源自于美国喎。咁所以我觉得好有趣，你话源自中国，咁我好明白。咁但原来源自美国，佢哋都係有呢一种中医药嘅概念㗎喎。 佢哋系佢自己系佢哋其实本来冇噶，佢哋冇噶，佢系。 但佢哋条我佢哋嘅穴位系咪同我哋中国嘅穴位咪真系一样？ 佢哋就唔系叫我哋中国嘅穴位名噶， 佢就唔系话咩打通咩气血啊，唔系咁嘅嘢嘅。佢哋话个左右脑咧，唔知点样样咧，就将佢搏翻通咁样。 嗰个就另一个技术啦，嗰个眼动情绪治疗啦。咁就头先我讲个嗰个穴位喺我哋讲咧叫穴位啫，我哋喺中国嚟讲你睇啫，喺佢哋外国嚟讲，先系一啲神经。嘅刺激嚟嘅啫，神经刺激嚟嘅啫，咁刺激咪令到呢个刺激咧，去到我哋脑嗰个，即系产生佢一个即系情绪变化嗰个位置，咁就咁即系令到佢可以啊，由一个 郁 或者状态咧，去翻一个即系舒服嘅状态，咁 样好神奇咯！即系短短系十几二十分钟咧，我当时好感动噶，因为佢爹哋妈咪一鞋政策，你记得我个仔搞成咁系咪先吓？同埋佢又有亲人系喺嗰阵。时死咗啦，咁睇住个嗰个仔喺度，好似有少少翻生嘅感觉，咁大家当时现场系好激动。 系，但我想问翻 Evan 啊，其实头先你讲咧一个短暂二十分钟到嘅治疗咧，咁佢可以维持几耐啊？ 呢个方法真系好神奇啊！ 系咯， 真系可以根治嘅。嗱，总之咧系当时我同佢处理嘅时候咧，系嗰一件事件嘅嗰一个情绪，能够处理到咧佢。譬如通常我哋话你呢个嘅情绪系由零分到十分，即系最辛苦就十分。咁如果系通常佢哋应该去到九分十分㗎啦。咁就经过呢个处理嘅时候，佢话跌到三分。咁就咁呢个事件呢喺佢个脑里边未见到三分啦，佢唔会反弹翻四分。 O K， 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好得意啊！即系当然，好似有啲听众听到落去嘅时候，就觉得咦，好似好神奇咁样。应该喺我哋我讲你信唔信嗰个节目出现啊？呢个吓，咁我今日咧，我见到即系其实我哋都冇真系正式介绍过 Evan， 就系话 Evan 系一个情绪嘅治疗师。但我好中意你哋嘅机构个名叫蓝天情绪治疗及培训中心， 系 即系睇到蓝天啊！嗬， 系啊， 做人系睇到蓝天系咪争好远嘅？ 争好远啦。 咁 蓝天嗰种颜色啊，嗰种个频率。其实就是大自然给我们一种能量来的。 是太好了。一会我们继续向蓝天进化 了。 原来生活好快乐。 刘远芬、周少祥、黄奕彤。 无论咧系听紧我哋新城资讯台啦，或者我哋数码生活台、数码音乐台嘅所有听众，今日咧我哋继续喺我哋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当然我哋每逢星期一会出现嘅即系嘉宾主持咧就系周少祥啦，亦都今日咧我哋想介绍多一个新嘅朋友俾大家认识。呢位咧就叫 Edmund Sir， 咁 Edmund 咧基本上咧就去过好多唔同嘅学校嗰度举行过好多嘅情绪嘅讲座啦，亦都喺四川嘅地震当中咧，亦都做好多嘅辅导嘅工作。所以今日咧阿周少祥祥哥咧就带埋邀请佢嚟一齐同大家讲。其实世界上有多嘢俾有好多人佢哋嘅生活嘅经历咧，比我哋可能生活喺香港呢个地方咧系有好多唔同吓。咁但系佢哋其实都系大家都会有情绪方面嘅问题。点样睇到蓝天呢？所以头先我哋一路都问阿 Emerson， 我第一个问题问佢就系、是：我点样知道自己冇蓝天啊？系咪我成日都觉得唔开心就等于我冇蓝天啊？我自己会唔会知道？根本我连自己会唔会都呃咗自己？其实以为我冇事，但其实我系有啲问题系需要人哋俾人帮手噶。是不是 Evan Sir？ 对啊，是有些人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经产生了一个譬如一个抑郁的状态啊，焦虑的状态啦，咁样。咁就他觉得是压力啦，咁样。通常用压力呢，这个 用詞啦，因為比較中性啲嚇，咁即係話佢覺得係啊，普遍社會啊係會容易接受呢個壓力呢個字眼， 呢個字眼係 情緒啦， 嗯 嚇，甚至無咧精神咧，咁呢個咧就好似好負面咁樣，所以咧就好多時都避咗嘅，咁所以好多時咧都話唉壓力啫咁樣樣。 因為我點解咁樣問咧？因為我見到好多個個案啊，成日都會話其實佢之前冇事，突然間嘣一聲就話佢唔玩啦，佢都係，所以我呢個我係唔明嘅，即係亦都好多人都話睇唔到佢有啲咩症狀，佢收埋啊，因為佢當刻真係其實係冇嘢，去到某一個位，突然間佢覺得我唔開心啊，所以我唔做啦咁樣，係點樣嘅咧？ 其實睇得到嘅， 真係會有 嘅，有睇得到嘅，其實一定有好多蛛絲馬跡嘅。 可唔可以講下啲咩蛛絲馬跡？其實普遍嚟講都會出現嘅咧。 嗱，譬如话佢生活习惯改变咗啦，譬如佢好中意食嗰样嘢噶，突然间佢唔中意食啦，吓或者好中意某一种嘅活动，吓佢譬如打波咁样，佢又唔想打，吓咁甚至无咧，佢有啲会同呢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讲啦，唉都冇乜够噶啦，即系唉生活都系即系唔系我人去做嘅咁样。其实你听到呢啲说话咧，其实应该有个警觉性喺度。 系 OK， 系咁啊 ，Emma， 我想话头先我哋喺广告之前就讲到喺四川啦，咁四川亦。都话长哥成日都话 ，Emma 你讲多啲咧，有关呢、這个即系神迹嘅个案咁样啦。咁你就话其实唔系嘅，其实好多人可能系要帮佢打开咗个关头，其实好多嘢都可以发生得好好嗰、那个预期咧，比我哋想象中系好嘅，系咪噶？ 系啦，系啊。比如我举个例子啦，就有我喺四川雅安咧，就遇到一位太太啦，佢大概40岁到，咁啊，佢老公就出咗去外边打工，咁就佢负责即系睇住个细路啊咁样，咁咧就咁佢住喺雅安嘅。咁就经亚湾地震呢，佢层楼就差唔多即係。 冇晒啦。 冧又未冧得晒，就已经成列为危楼噶。咁咧就佢嗰、那个即係点呢，资产呢就即係已经付诸流水啦。 系。 因为佢系借钱借返嚟起个层楼。 咗好耐㗎，我听㗎又再借吓。 系再借㗎，点解呢？因为呢 ,08 年汶川大地震呢，佢又冧过一次楼啊。已经乜嘢都冇啦。 系。 咁就跟住呢雅安地震呢，又冧喎，嗰层楼系新㗎嘛，都冧咗落嚟喎。 哇，佢双重打击㗎，简直系。 係啊，佢啲钱啊，佢借啊，完全咩方法諗晒再起咗层楼，諗住已经好好啦，冧咗。佢就好相同。当然有人话唔紧要啦，你即係家宅平安啦，都叫做即係人系冇事啦。 而且个个人都系咁㗎啦，呢个环境。 係啊，个个都系咁㗎啦，咁样。咁问题啊，喺佢哋个唔系嘛，佢真系所有心系冇晒希望，绝望㗎佢系。咁之后变咗嚟讲咧，就已经即好快进入一个抑郁嘅状态，佢乜都唔想喐。我去到第一次见到佢嘅时候咧，我离佢啊，好似而家我同你嘅距离大概系两尺度嘅位，两三尺嘅位啦，已经闻到一大阵咧，好大阵嗰啲味道啊， 酸熟嘅味道， 系好难闻噶，冇错系啊。咁原来咧，佢嘅套衫冇换到，唔冲凉。唔洗面，唔刷牙，吓日日就瞓喺度，即系洗咗间，如果可以唔去就唔去，所以佢又唔想食嘢，吓咁啊，正边家人咪好担心咯。咁跟住咧就即系点啊，送咗佢出去成都咧医院嗰度啦。原来送佢出去成都咧医院咧就好大阵仗噶，又要特即系佢哋喺去成都都要来回都要。冇咗半日时间嘅，咁变咗嚟讲咧就冇药，咪开精神科药物俾佢食咯。咁佢食咗精神科药物咧，第一佢觉得好辛苦，仲辛苦吓，咁所以又唔想食。另一个原因咧就话，原来咧佢哋每一粒丸咧都要另外自己自费噶，佢冇钱啦已经，仲要自己俾佢觉得系好贵嘅药物，又觉得仲辛苦，所以佢唔食啦。咁唔食咧就好似即系成日好似即系。摊尸摊咗喺度啊，吓挨到呕嘅啫，真系。咁我哋去到时咁啱咧，就有当地嘅村民话俾佢听，帮佢啦咁样。咁去到咧就咁就真系抬佢出嚟嘅，系 个村民个村民抬佢出嚟， 系抬佢出嚟，因为佢哋住咗帐篷啊嘛，抬佢出嚟，咁然后咧就俾咗凳佢坐喺度。 个自愿定系非自愿嘅抬出嚟嘅时候， 佢冇啊，佢冇反应噶，佢冇反应，你要抬佢出嚟咪抬佢出嚟咯咁样。 生理机能佢冇事噶，但好人好者噶，不过佢就唔 好似自己系生咗个种仔咁样。 系啦系啦，咁就咁我初步了解啊，咁样就于是咧就同佢咧就开始做一啲嘅即系治疗啦咁样。 样。治疗咗之后咧，咁啊就 好犀利啊！即系根本言语不通嘅，根本同佢吓。 但佢点会听？点会听你讲嘢咧？佢自己都自我放弃，点会听你讲嘢嘅咧？ 其实咧，我哋人嘅沟通就好得意嘅。咁啊，就我而家同你见到你啊，听到你我讲嘢，我听你哋讲嘢啦，都系一种意识嘅沟通嚟嘅啫。吓，咁啊，就其实我哋仲有另外一个层次嘅沟通，就系一个潜意识沟通。吓，其实我有同佢讲嘢噶，而我讲嘢唔系俾你嘅意识去听嘅，我系俾佢嘅潜意识去听到嘅。吓，咁啊就咁啊，我就一路同佢讲，一路同佢做一啲治疗。 又系即系拍打佢啲穴位嘅位置。 先拍打，因为佢喐唔到嘛，吓喐唔到，咁啊拍打穴位，咁啊就呢、这个过程当中咧，开始慢慢佢哋眼珠又喐啦，系有啲手又喐啦，有反应啦，咁啊得啦，咁继续做埋之后咧，咁啊就可以起身嘛，佢得喎，可以起得身，起得身咧，于是咧我就教佢蓝天白云嘅方法啦，吓，即系话呢个就系我离开咗之后，通常我做十五二十分钟啊，甚至做三十分钟咧，我就要离开要第二个啦嘛，吓、嗯，咁啊就我就开我嘅药俾佢啦，咁呢个药咧就唔系真系食落肚嗰啲药，而系做一啲嘅动作，就系、是、又系啦，因为佢四川嗰时嘅。天气好好啊，真系蓝天白云嘅吓，怀念层楼啊冇咗啦，住咗帐篷啦，你一出去就望到蓝天白云啦、你坐喺度得，你企喺度就仲好，然后咧卧高头， 卧高头， 卧高头吓，四十五度或以上吓，睇睇住蓝天。吓，再睇住啲白云，俾啲风吹下吹下吓，然后咧，我就教佢嗰二一四呼吸法啦、即系透过呢个二一四节奏嘅呼吸法，再望上蓝天吓。咁、佢当时已经处于一个即系抑郁嘅状态噶嘛吓，咁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呢、这个呼吸再加上望住个蓝天吓，望住嘅白云吓，呢、这个都系一种嘅蓝色嘅频率嘅治疗嚟嘅吓。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你日日做，日日做，做早午。晚总之有太阳嘅时间、做三十分钟，你话点都冇嘢做啊嘛，系佢做，我就叫埋佢老公就帮佢一齐、 一齐做呢件， 一齐做，咁有个支持嘛，吓、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我俾咗佢做啦，咁啊哦咁啊做啦，咁我唔知佢真系做 有冇做到啊， 咁啊三个月之后，我再翻去第二次又搵翻佢，咁当时阿长哥咧就有嚟啦，咦唔同咗咯， 系啊、 当时你第一次你未见过佢， 见过佢噶，第一次我冇去啊嘛， 我系会再探望翻佢，因为佢属于重个案嚟噶嘛，咁啊就睇翻佢，咦件衫。干净晒咯，有笑容喎， 系啊，笑容啊， 系啊，系啊，咁啊就咁啊再了解翻个情况啦。啊，上次咧就除咗佢第一次嘅治疗帮咗佢，即系点啊，解开个结啊，咁之后咧就佢真系持续咧日日走去做呢个我搞嘅练习，吓，咁啊就咁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肯去做呼吸啊，肯去望住个蓝天白云啊，咁样慢慢咧嗰啲郁结咧就 系。 即系点啊？即系嗰个现实嘅情况冇改变到啊，一样系层楼冧噶，吓， 但人就改变咗， 人个睇法。感受唔同咗啦， 但我好想问翻啊 ，Evan Sir 咧，其实头先你一路讲嘅时候咧，嗱喺当刻你用一个拍打嘅方法啦，吓，即系无论系穴位又好，或者一套嘅治疗嘅手法，喺嗰刻解开咗佢嘅第一步，肯同你接触，肯听你讲嘢，咁但系喺嗰刻嘅时候，系咪佢对于冧咗落嚟嗰层楼，或者佢争人一身债，或者甚至乎乜嘢都冇晒啦呢样嘢，佢能够系过得到呢一关咧，系已经觉得处之泰然，已经系你因为你。讲嘛，其实你一定要治疗咗佢，佢先肯继续食药。系你头先讲蓝天白云都系一种药嚟嘅， 系啊， 只不过系无形嘅药咁解啫。系咪你嗰刻治疗咗呢个二十分钟之后，佢呢一个唔会再成为咗佢心结啦，佢就好咗呢一个位啦，已经 系啊，记忆喺度。面对现实真系从楼中谂咗，而佢觉得舒服啊。 系 面对呢个现况， 即系佢当佢个人面对到呢个现况，但我以为我哋面对到成，我哋咪成日讲一样嘢咧，时间就系最好嘅良药啊嘛。但系头先你讲冇时间性嘅，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呢、这个治疗 嗱，其实时间系一个良药咧，呢、这个系我有一个非常之大嘅保留。 系 其实咧。喺好多时候咧，我哋嘅情绪啊，其实唔系透过时间咧，佢慢慢会忘记嘅。其实呢个唔系叫忘记，因为我哋呢个叫做压抑，压抑嚟噶，系 即系摆埋咗心底嘅深处。 系啊，摆到好埋，好埋，好埋吓。 我觉得你都讲得好好，因为我见到好多人咧，即系老公走咗廿几年，都系好憎个老公嘅。咁但系时间就好似对佢嚟讲都未够长咁样。我哋以为就迟啲佢都会好，但系其实唔系真噶。 可以话完全系错嘅。 OK， 所以头先你讲就系治疗就系治疗，喺呢一刻嘅里边，其实。你用了另一个手法的治疗， 是的， 但我更加有兴趣刚才你说蓝色的频率是什么来的、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科学上呢就红橙黄绿青蓝紫在太阳光谱里面、就有、不同的 波段咧有屬於有唔同嘅顏色，我哋肉眼可以感受到嘅。咁啊，藍色呢一個咧係天空嘅藍色咧，呢個頻率咧係對於唔知點解啊，造物主俾我哋嗰個結構咯。總之去同呢個藍色去做一個連結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人咧就舒服啦。咁你話點解會咁咧？咁我相信咧就揾多啲科學家去做研究啦。即係呢個現象我哋就發現到啦。係嚇嚇咁所以嚟講咧，除咗藍天之外咧，仲要加咧頭先我講到啦，即係嗰個天氣好好嘅。如果有一啲舒服嘅陽光咧，去配合 嘅有風嘅 風就反為唔係最重要，因為空氣清新嚇嚇咁啊就嚇咁啊就。嗰、那個太陽，太陽我哋係喺我哋肉眼嚟講係最天然、最真實嘅顏色可以呈現到出嚟噶嘛。咁我哋嗰個全頻啊嘛，全頻嘅太陽咧，係亦都幫到我哋好多 嘅。咁我好想問下你，因為即係你講到天氣，但係我哋唔係話咁好彩，我哋成日都有藍天白雲嘅。有啲國家咧，佢哋長時間咧都係一個灰蒙蒙嘅環境。唔好講第啲國家，琴日見到。啊！点解成日都系落雨噶？ 人都唔开心。 同埋琴日我见到成日都系雨蒙蒙， 系啊， 个天系灰灰暗暗嘅。 所以天气对我哋影响系真系存在嘅，系大噶。 但系我哋系，但系当我如果面对呢啲咁嘅环境嘅时候，我当刻咁我点样借助蓝色嘅频率去帮我？ 我举个例子啦，就是、我哋全世界咧，北欧国家系一个即系先进嘅地区啦，而佢哋嘅抑郁嘅病发率系好高嘅， 吓，自杀率都好高啦。 当然啦，喺佢哋因为个日照时间短啊嘛，所以佢好中意咧，就点啊南下去到意大利啊、希腊啊、法国晒太阳，有钱都嚟到泰国。晒太阳系佢哋好舒服嘅，因为佢接收呢、這个即系太阳啊，咁啊即系蓝天啊，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嚟嘅。咁啊就所以嚟讲，我哋如果能够真系大自然里边真系俾到个时间，哇，真系蓝天白云，又有和暖嘅阳光照耀住，已经系好好嘅治疗嚟噶。咁如果你话冇啊，咁点算咧？都有方法解决嘅，就譬如而家我哋呢间房嗰度冇蓝天白云啊嘛， 冇啊， 系我哋可以想象都得嘅。想象吓， 想象蓝天白云， 我哋擱高个头，45度以上，跟住咧望住个天花板，望穿天花板，望穿屋顶，我哋见到蓝色嘅天，想象下有个太阳好和暖咁样晒住自己，甚至无咧可以加啲丰富嘅色彩，例如见到有啲白云，想象下有啲风。吹住咁啲白云呢又幻化唔同嘅形状去欣赏一个大自然嘅美景，或者甚至有微风轻轻飘过，你觉得好舒服或者甚至有隻雀仔上面飞过呢、這个整个大自然美景就系一种治疗嚟㗎啦。呢个系最简单嘅治疗方法嚟㗎。 呢、个凭我哋自己嘅想象嗬。 係呀得㗎。 即系我觉得需要时间训练啦， 尤其是真系仲要系患者嘅时候呢，佢脑海中一諗合埋眼，佢諗起嗰啲嘢就系唔好嘅嘢嚟㗎啦。 系啊，所以喺咁嘅情况，即系话，佢唔好嘅嘢，即系好似台面污糟邋遢啦，食啲盐汁啊、沤啊咁样，又老鼠曱甴啦，咁我哋就用个蓝天白云咧去点啊，去清洗咗张台。咁当然啦，有啲人话我听，喂，我都冇力去谂咁样，咁点算咧？咁啊就有啲方法去处理嘅。第一就系、是、有。屋企嘅人咧可以帮下佢啦吓。第二咧，其实喺网上咧亦都有类似嘅一啲嘅搜寻咧，可以揾到一啲嘅片段啊、录音啊， 藍天白雲的片段 都系啦，系啦，系啦吓。咁呢啲系一个普通人生活层次里边咧，系可以完全可以处理得到嘅。 我想问下你，因为好触发咗我嘅兴趣啊。头先你讲到嗰个喺四川嘅女士咁样啦，佢系即系完全唔肯喐啦，到你同佢即系做咗一个20分钟到嘅治疗咧，其实佢就系自己系开始慢慢。已经系好似醒咗咁样，对于佢冧咗嗰层楼啦，佢觉得佢已经接受得到吓，即系只系好踏实咁，跟住去面对嗰个嘅冇咗间屋嗰个事实啦咁。但系点样能够令佢持之以恒？你知人好难，同埋咧，我觉得我哋最大敌人系自己啊吓，我哋好中意咧，即系浸淫喺一个嘅痛苦里边嘅。人都有啲，我都系有时同自己咁样倾偈，你都真系痴地嘅，自己都系自虐自己咁样。点样去令到佢有一种要自救嘅嗰种态度，令到喺三个月之后咧，佢日日都做紧佢嘅功夫咧。 嗱，当然咧，呢个咧嚟讲咧，就源于佢自己本身个本质嘅。佢即系佢即系，你谂下佢第一次地震、第二次地震都起一层楼，即系话其实佢本身嚟讲都系一个坚毅嘅人嚟嘅。咁而家佢冧到自己喐唔到啦，咁啊就佢想喐嘅，其实喐唔到啫嘛。咁我哋喺侧边帮佢啦，就唤醒翻佢原来自己个能力啦。咁所以咧，佢原来自己嘅本质。 啊，佢系坚毅嘅，佢系努力嘅，咁佢就翻翻嚟啦，一样嘅。如果当然佢原来已经系好撇嘅，咁佢咪撇咯。即系我哋做个治疗就回复翻佢原来本来有嘅嘢嘛。吓，咁、如果话我想佢本来冇嘅嘢要有嘅嘢咧，咁就做另一样嘢啦。咁嗰啲就唔系叫急救啦，嗰啲就系要提升啦。吓、嗰啲可能透过咧 coaching 啊，咁呢类嘅教练式嘅即系训练啊，咁可以帮到佢去提升自己啦。吓，咁、所以咧。情緒急救咧，係將佢過去咧，本來有個嘢，佢跌咗落嚟之後咧，將佢掹翻上嚟， 係明白， 做翻佢自己， 明白， 想要再提升，另外再處理啊， 係。 原來生活好快樂。 好开心咧！喺前年有机会跟 Edwin Sir 去学情绪急救啦。大家听到觉得咁神奇吓。我自己嘅即系体会咧，讲错咗就系专家嘅纠正啦吓。就呢个急救有两个特色嘅，一个咧就系佢系根治嘅，即系本来嗱，我举一个例吓，假定有一个女士，佢生命里边而家咧就好唔掂啦，咁样佢有两个打击，一个咧就系佢最近咧喺银行度俾人炒鱿鱼，所以咧佢每一次经过呢一个连锁嘅银行咧，佢都好惊，或者觉得系好想死， 系 啊就临日咧，佢爹哋咧就系俾一架小巴撞死咗嘅，咁佢每见到一个小巴咧，佢就觉得好惨好惨好惨，嗱咁呢个急救咧就系、如果你先同佢做咗一单先，一单就系佢俾人。炒有个单，做完之后咧，佢就以后行过呢间银行咧、就冇呢种恐惧啊，或者系即系嘅又话凄惨嘅感觉。咁就呢、个解决咗，系根治咗吓、 因为佢已经系超越咗呢一个嘅态度，呢、个感受。 佢仍然抑郁，就系因为佢久唔久仲记得佢爹哋个嗰个小巴嗰一单，咁又要做第二次。即系咁样样啦，就唔系话解决晒你所有抑郁嘅问题，系逐渐慢慢解决。 即系边一单嚟令到佢抑郁嘅时候就解決 做嘅时候咧，你唔使讲出嚟噶，你唔使讲俾个治疗师听话我怕小巴或者系我个喺银行有情意结啦咁 系 系佢当事人自己知吓，所以咧呢个嘅方法系真系我最初学嗰时候我都 系咯， 哇真系好惊讶， 可以手比物噶，唔使讲俾你听噶， 咁所以嚟讲咧，有一啲人咧佢真系好想 吓， 即系点啊？唔可以将佢嘢讲出嚟，或者佢别吓佢嗰个即系过程啊，经过啊，发生嘅事嘅人物啦，咁样 性侵犯啊嗰啲啦， 系啊吓。咁啊，如果面对治疗师，咁啊一传统辅导，佢都要再讲噶嘛。嚟到我度可以唔使讲，佢要知。佢知道边件事影响咗佢边个情绪，所以我哋做 当时叫佢谂翻嗰件事， 情绪急救一定系入翻嗰种嗰件事嘅状态里边吓。就所以如果系越近期发生，而系越单一嘅事件，而嗰个严重性系好高咧，系好快可以处理好嘅。 系，我好想问下 Edwin Sir 咧，其实你见到而家我哋香港社会气氛咧，有时我哋都会讲同以前唔同啊。以前开心好似多啲，而家开心好似少啲，呢个系会唔会系一啲过于片面嘅睇法咧？ 其实都唔算系噶啦，因为就整个嘅环境、整个气氛，你见到好多人同佢倾偈啊、讲嘢，都系好多怨气啊、好多无助啊、无奈啊咁样，呢啲系形成一个大环境咧、大气候嚟噶。 但系我哋好似揽住计时炸弹咁，我自己有时都喺度谂。 如果加埋自己嘅嘢，咪随时爆咯。 系点样可以健康啲？系咪就系蓝天白云嗰种态度就会好啲？ 其实咧，我哋成日咧成日呼吸要生存啦，食都要生存噶嘛。其实我哋食乜嘢就造成我哋咩嘅人，包括我哋嘅身体健康同埋我哋嘅情绪，同食都好有关 系。真系啊！ 系啊！如果系嗱讲食咧，阿长哥都系专家嚟噶。咁有啲食物咧系令到我哋咧喺一个抑郁状态都可以有所帮助噶。 系即系啲开心食物系咪？既然系咁，唔怪之阿长哥今日嚟到就同我哋讲，一定要开幸福厨房啦。 幸福厨房。 好，食翻样开心啲嘅嘢啦吓。嗱，所有食物之中咧吓，有一样时时买得到嘅。你知唔知喺美国嚟计啦，乜嘢水果系卖得最多嘅？ 苹果。 no， 橙。 苹果同橙加埋咧，都唔及呢样多。 哦， 香蕉啊，系啊，嗱，香蕉咧，嚟噶，从我教你，香蕉四味吓，其实好简单啫， 四宝 系啊，你一只香蕉切开一只香蕉切开，譬如六嚿七嚿啦，咪好薄噶啦，好似饼仔咁样啦，有茶四样嘢唔同嘅上去，嗱，第一就系茶茄汁，第二就系芥辣。第三茶花生酱，仲有咧，我屋企有啲黑色嘅芝麻酱，咁咧就摆喺个碟仔嗰度，咁啊每人一碟咧就有四嚿香蕉，四种味道，咁啊叫佢哋黑埋眼去食 然后去估下呢四样系乜？ 系咩嚟嘅？即系佢哋当时都唔知呢个系香蕉嚟嘅，因为个味道变化咗啦，系咪啊？ 咁咧就好得意噶啦！你俾只香蕉咧，小朋友唔肯食噶，你查到好鬼得意。 咁我要眯埋佢眼先得， 都唔使眯埋，就你咪望到你，你都想象唔到嗰种味道，好得意噶咧。 即系包括咗有茄汁、芥辣。花生醬同埋芝麻醬、黑芝麻醬係咪啊？ 係啦，咁你又諗其他啲都得嘅。 咁我想問咧，啲中醫咪成日都講香蕉好涼噶嘛？你有冇呢家嘢嘅睇法？ 係咁，你唔係食好多啊嘛？你涼啊！如果係短期嚟講，你咪食翻啲熱嘅落去咯，你咪滴兩滴薑汁落去咯，夠咗未？ 又玩呢 啲你可以即刻揾啲鮮磨嘅黑胡椒咧，哇！你又試下磨啲胡椒，撒落啲香蕉度。咁样得噶， 得唔得 ？Emily 呢个 系得好，非常之好啊！香蕉系对我哋嘅神经系统系一个好大嘅支持作用， 真系噶， 系啊， 仲有啲咩咧？应该食咧，其实。 菠菜啊， 菠菜 我哋日常 啊，大力水手食菠菜嘅， 系啊， 大力水手。 中医又讲食花啦， 食花， 因为花里边咧又有啲即系有啲系生物嘅化学作用啦吓，有啲又真系刺激我嘅大脑嘅， 系，例如玫瑰花啦， 系，玫瑰花茶真系坚嘅嘛， 系啦， 甚至饮香片都得噶， 香片都系花茶， 花茶又系啦，吓嗰啲咯， 系，明白好。咁你介绍完香蕉之后，够一单啊， 咁啊已经食到好开心啦。点食多啲啦， 估到你嘅啦，长哥。 不过我好想话咧，即系我想问阿 Emily Sir， 头先佢就介绍食啦。其实你哋喺个做嘅治疗嘅里边，系咪用说话系多过用食噶？系咪噶？除咗 治疗个过程系，咁问题咧，翻到屋企佢嘅生活都紧要噶嘛？啊，食乜嘢同埋唔好食乜嘢都重要噶。 唔好食乜嘢， 有啲咩系特别大家要谂住？嗱，如果系长哥谂就好简单嘅，尽量唔好食肉啦，系咪？呢啲都系好多毒素喺身体里边，系慢慢会分解出嚟噶嘛。 系啦，糖啦， 系甜嘅嘢， 尽量戒甜。 但点解咧？好多人都话食甜嘢嘅人会开心啲。 系啊，朱古力啊，雪糕好似开心咁样。就其实咧。你开心一阵咧，跟住咧，你以后就仲差嘅， 系吓，所以佢有个升糖指数系咪啊？突然间帮你嘅人学能量可能升咗个，升高咗上去， 就问题咧就对我哋嘅身体影响就仲大。 系我成日都听嗰啲人讲，就话佢会令你大上大落咯。当你升糖嘅时候就好 hyper， 当你冇嘅时候咧，佢就会跌翻落去。 系啊，因为嗰啲白糖啊嘛吓，如果你食啲就系天然嘅甜味，又唔系，啱啱相反嘅就系咁咯。我哋需要糖，需要甜啊嘛， 系啊，但系。能量嚟噶，系一正式嘅真正嘅糖啊，最紧要系。 嗯，明白咁啊。 木瓜啊， 木瓜都系啊， 讲系啦，木瓜系咯， 好食木瓜， 同埋有正气啊嘛。 咦，你行呢条路线嘅，跟啲中医行正气。 其实息息相关噶，总之我哋咧就系身心灵三方面咧都系一齐去处理嘅。 不过头先我听完阿 Evan Sir 讲嘅时候咧，我觉得你有一个嘅培训中心系一件好好嘅事。即系我自己听完之后，有机会我都要去 check 个 course 去了解一下。其实我哋话我喺我哋身边啦，做父母嘅当然辛苦啦，系咪啊？因为觉得无助，自己父母本身都无助，佢自己嘅工作啦，佢嘅人生咧，可能都系搞到乱七八糟，仲要应付佢嘅细路添。我谂系都系好困难。家长系需要啦，老师啦，甚至乎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人我哋有呢个咁嘅警觉性咧，成个社会我谂都系会愉快好多啊！要识得个方法。咁啊，长哥，你最后仲有30秒嘅时间，你有冇嘢要作一个总结咧？ 我谂我哋要发多啲正能量啦。你唔好以为话得个讲字，只要我哋好静嘅时候，我将啲祝福送出去嘅时候咧，你想象下有啲光、有啲爱咧送出去嘅时候咧，全香港都会收到噶。 系，同埋我好中意今日啊 ，Emily 咧教咗我哋214嘅呼吸方法， 冇错， 即系一个深嘅，即系一个呼吸慢嘅，有个节拍嘅，跟住定住喺度一秒钟，跟住四秒呼翻出嚟。我当嗰个系一个四秒系一个节拍啦，咁呢个系一个即系短中长嘅感觉系， 系啦， 同埋望住蓝天啊 ，yes 吓，咁啊，即使系我哋见唔到蓝天都好，我哋可以透过我哋嘅想象，系有蓝天有白云，同埋啲云系有唔同形状，仲有可以有雀仔喺度飞嘅 ，OK， 好，多谢晒 Emily， 多谢晒 长哥， 多谢晒。